僵尸先生第二部，原著黄英、骆泽之、黄炳耀，后期志聪，主播及改编六时吉祥。第25章，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。上回啊，啱啱讲到怪老只系一捻个骷髅骨灰，成扎咁啊，抌咗喺小红嗰度，谂住打到佢灰飞烟灭噶啦。而正当喺呢个时候咧，凭空一条红绳一穿过嚟，将小红同埋佢娘亲咧一捆捆住向后一拖，随即嘅三道黄符挡喺骨灰前面，噼啪啦咁样，黄符同骨灰粉咧当堂啊炸成一团，互相抵消啦。咁小红就冇危险啦。怪老子一睇，边个喺度搞搞震啊？随即一把声就喺围墙外边传入嚟，一条人影已经轻飘飘咁样落喺呢个怪老子前边。应该系我问你噃，呢位道兄嚟我呢度做乜嘢啊？一睇之下，原来系九叔。小红娘亲一听到啊，当堂心都定一定。九叔啊，收翻条红绳，拍拍小红娘亲。小红娘亲摸到小红啦，两母女啊揽到实。九叔啊拧翻转头，一路望住呢个怪老子，慢慢一步步就行上去啦。怪老子就讲： 做乜嘢？你个好徒弟明明就已经傻咗噶啦！你竟然揾一个女鬼嚟上佢个身，你系乜嘢居心啊？ 啊，讲下。 宝少仔后面戚住何老板只手讲啦。 哎呀，咁啊，仲使问咩？佢啊，梗系啊，想个婷婷啊嫁俾佢个徒弟，然之后攞啲鬼魅邪术啦，谂住谋你一身家，何老板。 何老板被宝少掹住只手，望望九叔。 诶，话唔可以乱讲，女鬼上佢身唔系我嘅主意，而况且我徒弟文才都系俾人害嘅啫，佢嘅魂魄俾人吓咗出嚟，先至会变得呆呆滞滞。 一边讲，九叔一边行去文才嗰边，而婷婷啊啱啱帮文才处理紧啲水质，哎呀，成手都系，一边就好担心咁望住九叔。九叔一个转身，直眼掘住怪老子，而害佢嘅呢个人，实在够阴质啊！怪老子啊，面色一变，亦都啤翻阿九叔。婷婷隔篱问呢： 九叔啊，咁文才会唔会有事噶？ 你放心啦，点会有事？你睇下佢肥尸大只，有排佢挨啊！ 系咪啊？九文一味道人道法高深，咁今日可以开下眼界嘅啦吓。 九叔拧转头，哼，使乜讲？冇眨眼添啦，臭生！ 哎，师傅，秋生喺度。 众人一望后边，只见秋生咧喺大门外边急急脚咁行入嚟啦，而秋生手上边咧仲揽住一只小白猪。怪老子同埋宝少互相对望咗眼，不由得个心头一紧啊！ 师傅，秋生到，秋生到，喂喂喂，行开啲啦，好久唔拦路啊嘛！ 一边讲啊，秋生啊揽住只小白猪，特登啊压下压下咁样隔开咗啊宝少同埋呢个怪老子啦。宝少啊紧张啦噃，一边掹住怪老子嘅衫尾，怪老子双嘅手一揿，示佢唔好乱喐先。呢、这个时候咧，何老板已经行咗文才隔篱，望住文才呆呆滞滞嘅样，又望望啊秋生手上面嗰只猪。婷婷又问啦： 九叔啊，点解有只猪嘅？ 九叔讲啦： 文才嘅魂踩只猪里边咯。 一边讲，一边嚟叫秋生行去文才嘅肉身度，只眼啊斜斜地向住怪老子望咗望。宝少啊，以为九叔掘佢，成个身啊不由得闪在怪老子身后边。 婷婷啊问啦：九叔啊，咁文才个魂喺只猪度，咁样文才点样回复啊？ 九叔啊讲啦：秋生抱只猪过去，同文才个嘴同埋个猪嘴嘴对嘴啦。 秋生一声：哦，咁样。 就将只小白猪向前一得，咁啊猪嘴猪鼻就啱啱好吸住文才个鼻同埋个嘴咯噃。只见九叔手一翻，手里边已经多咗一道黄符，啪一声，黄符无风自然，随即九叔咧就对住个猪头嘅天灵盖转咗一圈，急急如律令，向住个猪头一拍，慢慢就向尾嗰度一掠，一掠之下咧，成只猪就泛起微微嘅红光啦。何老板同婷婷喺隔篱啊，睇到眼都定埋，只见呢只小白猪咧，身上边嘅红光啊遍布咗全身。九叔跟住喺猪尾嗰度一掹，好似扯蛋网咁样啊，一掹直条猪尾喝咗句三魂归位， 嘿！ 随即一拍只小白猪嘅啰柚，啪咁一声，小白猪身上嘅红光咧，随住九叔咁样一拍，就随住个猪头、猪鼻、猪口一路就系咁褪。此消就比掌，红光就慢慢从文才肉身嘅口同鼻就进入文才身体里边。当红光进入晒肉身里边，文才一成个人打咗个冷震， 哎呀！ 拧转头一望， 婷婷 嘅双手扶住文才，啱啱想讲嘢啫。文才立立眼，见到师傅，啱啱想叫声师傅啫，但系目光锁到处，一眼就瞄见咗宝少同埋怪老子，随即只手一指， 你两个唔家产啊！ 同时啊，面泛潮红，宝少啊面一惊，向后褪开两步，而文才呢，好似因为急火攻心咁，眼一反，个身一侧就晕咗过去。婷婷同秋生马上上去扶住文才啦。 九叔啊，边个害文才害成咁噶？ 何老板亦都好怀疑咁样行过嚟，一路上下打量住文才啦。九叔啊，支支悠悠咁讲啦。等文才听日一瞓醒，咪水落石出咯。而正喺呢个时候咧，宝少就掹住个乖老子，同众人讲咯噃。 啊，咁啊，既然冇事咯，咁啊，我哋先告辞啦吓。我哋先告辞啦吓。 何老板啊，反应过嚟，望望宝少呢边，毕竟宝少咧落咗聘礼啊，定亲噶嘛。 哦，宝少，咁啊，我信你吓。 拧翻转头同九叔讲： 啊，九叔，明天天一光我就嚟睇睇佢啊，系唔系啊真相？咁啊，阿拉就送阿宝少走先，好冇？ 一边讲咧就行过去婷婷嗰边，谂住拖婷婷走啦。婷婷啊讲啦： 舅父啊，我可唔可以留低照顾文才啊？ 系你一个女仔人家，喺啊陌生人屋企过夜。讲咗出嚟唔好听嘛，返去啦。 唔系你舅父，九叔同文才佢哋帮咗我好多㗎，我留低照顾好正常啫。咁况且以前。 以前系啊，以前呢度有舅父喺度，再讲你都未嫁人嘛，传咗出去点好听呢？ 婷婷把手一横就讲啦， 舅父，我唔系唔听你嘅话。 随即嘅眼角稍稍宝少嗰边， 呢啲人心术不正，我唔嫁噶。 九叔亦对呢个时候咧喺旁边冷笑咗一声。何老板心里边一谂，又系噃，心里边嘅小算盘啊打紧啊。一边啊望望九叔，见到九叔嘅正气凛然咁样，偷眼瞄瞄宝少咧，同埋嗰个怪老子咧，相比之下，好似都系九叔靠得住啲。心里面就想啦，这个这样的宝少呢，平时嫖赌饮荡吹乜都齐，出晒名的贱交格的呢，将婷婷许配给他呢，无非都是想住大户人家有个衣傍，可以得闲抽抽水，又有啲大水喉照住啫。况且他自己又冇仔，婷婷又不是亲生的，就算是点贱格啊，关他鬼事咩？而何老板望望文才的样子，再谂翻起宝少同埋怪老子啱啱咁嘅讲法同行为，心里边有啲动摇啦噃。自己份家业越做越大，咁如果有一日都未嚟得切从呢个咁嘅所谓亲家嘅手头上捞啲油水，佢又反而睇中自己份家财，睇中自己嗰几间大茶楼，而家自己嘅生意越做越大噶啦嘛。 有乜意佢用翻差唔多啲邪术嚟谋救自己噶？不过生意人嚟，权衡利弊之下咧，一时半刻就冇咁快作出决定嘅。一边扯住婷婷啊讲啦：，哎呀，女仔人家，你都系唔好阻住阿九叔嘛，我哋走先，吓、啊、行啦，行啦。婷婷望住阿舅父，又望望九叔，九叔啊向婷婷咁岌头啊讲啦：唔紧要，听日得闲咪过嚟再睇下佢咯。婷婷啊无可奈何，而秋生喺呢个时候咧，脚一撩就将旁边嗰张 iPad 椅撩咗过嚟，将文才成个放咗张椅上边。咁婷婷咧望望九叔同秋生，又望望文才，咁我跟舅父翻去先啊。讲完就被何老板拖走咗啦。见众人都走晒之后咧，秋生啊静静鸡问九叔咯噃。师傅啊，文才咪就系听日晒晒太阳啊，补充下啲阳气咁，佢就会醒噶啦。 当然唔系啦。 吓、啊，师傅你啱啱讲咁咪真呃人？ 唔系呃人，不过缓兵之计啫。 咁文才点样先醒啊？ 嗱，睇住啦。 一边讲， 九叔行咗文才嘅身后边，首先用只手揿揿佢嘅太阳穴，再捉到住佢人中。再兜住佢天灵盖系咁一拍，一路讲住，只手啊对住文才个头壳顶拍咁一下， 文才一个冷震，随即嘅双眼突然间一擘，诶、 周 生字都未讲完啫，成个人又反白眼晕咗过去。秋生啊望住师傅，吓、啊、醒一下个咋师傅？ 望咩啫？继续啦， 我嚟， 唔通我嚟？快啲啊！口水多过茶， 一边吩咐住秋生，一边就行咗喺内堂里边。而喺内堂间房，小红嘅娘亲正系揽住小红，两母女哭哭啼啼咁样。九叔啊推开门行入去，白姨婆就讲啦： 九叔，小红佢而家点啊？吓，你帮佢睇下。 老太唔使急，我帮佢睇睇先。 一边讲。一边扶一扶小红的鬼魂，将小红的鬼魂就慢慢放在个床上边。小红的娘亲呢，盲摸摸咁又摸到九叔的手啦，跟住两只手啊捉住九叔。 啊，九叔，你睇下小红佢点啊？我感觉到佢好似好辛苦咁样哦。 唉，正所谓母女连心，九叔啊拍一拍小红娘亲的手， 我睇一睇先。 啱啱拧转身望望小红啫，见到小红个鬼魂喺个床上边，慢慢慢慢啊飘起身，好似啲氢气球咁样咧。九叔随即右手一扬，当空啊画咗个圆圈，轻轻向下一压，小红个鬼魂先慢慢沉翻落去啫。只见到小红个鬼影若隐就若现，似有还无。佢自己咧，两只眼合埋，面青口唇白。两只嘴唇一路系咁打震，一路就似有还无咁喺度唞紧大气。虽然鬼就系冇气嘅，但系成只鬼魂睇起身，成身都抽下抽下咁样。小红个娘亲就问啦：， 九叔，九叔，小红佢究竟点样啊？ 九叔个拧转头望望白姨婆，而呢个时候咧，文才已经清醒翻啦。同秋生咧，正喺外边行紧入嚟，两个人一见到小红咁嘅样，随即嘅箭步飙入嚟，啱啱想同师傅讲乜嘢，被九叔一手就揿一揿，拧拧头，叹咗啖气就讲啦：， 唉，实不相瞒，小红佢而家都系剩翻半条鬼命嘅啫，怕且过都冇几耐，都会烟消云散，灰飞烟灭。 小红个娘亲一听到。当堂个身一压就想晕啦，秋生喺后边随即一扶，就扶住白衣婆，冇俾佢跣落地。文才一听到啫，马上就行咗去床边，只见小红双眼未张，见到系文才，勉强啊挤出一丝笑容就讲啦：， 文才大哥，见到你冇事，感觉都放心啦。 文才望住小红咁嘅样，眼眶一湿，随即嘅一转身，啪一声双脚跪地同九叔讲：， 师傅，你一定有办法救佢噶，系咪啊？你谂下办法啦，好唔好啊？ 而呢个时候咧，秋生亦都扶住小红个娘亲啊，慢慢行咗过嚟。九叔啊，背住只手，办法就唔系冇嘅，俾啲阳气佢，应该都掹得翻。不过， 不过乜嘢啊，师傅？ 不过会接受噶噃。大家一听到，当堂就呆。而小红嘅娘亲呢，好似突然间充满力量咁，啪一声嘅企直，用三脚抹抹自己啲眼泪，面带微笑咁就向住小红嗰边一步步摸过去。而文才呢，亦都即刻企起身，谂住行过小红嗰边。九叔嘅双手一揽，同文才讲： 你啱啱先好翻，急住去死咩？ 拧转头又同小红娘亲讲啦： 六太，你同我年纪都咁大啦，都要揾个后生噶，系咪？ 唉，咁间屋有几多个人啫？秋生一听到，静静鸡一步步向后褪，就想撩鸡啦。九叔个拧转头： 诶，我又冇叫你买宵夜。 秋生唉咁叹咗啖气，随即就除咗自己件黄袍。唉，我都估到系我噶啦，师傅。一边讲，一边嬉皮笑脸咁行翻过去，同阿九叔讲啦：师傅，你同我计过，你话我有成八九十岁命嘅系咪？咁啊，俾几年都冇乜所谓嘅，反正啊，七老八十要爽都爽唔掂噶啦，我嚟啦！一边讲，一边啊擒上床，对住小红谂住嘴落去啦。九叔一下戚住佢嘅衫领，啪咁样佢头度拍咗一下， 食懵嚟啊！唔好嘴对嘴过气啊！吸干你又知 吓，咁、啊、要点啊？ 掌心对掌心咯。 咁好啦，办法啊有啦。小红个娘亲呢就坐喺小红嘅隔篱，轻轻咁啊扶住佢自己乖女。秋生啊盘膝坐喺对面，一人一鬼掌心啊对掌心，慢慢就将秋生啲阳气过咁啲俾小红啦。文才一见到所有事情都好顺利。随即一企起身，立起张凳，大步行出去。九叔扯住佢啦， 做咩啊？ 师傅，一切都系嗰两个衰人害嘅，我一定收拾嗰啲人渣嘅。 九叔个兜头一拍拍落文才肚， 你未醒完啊？捉贼要拿赃，你唔去揾佢哋，你方佢哋又唔会嚟揾你咩？ 文才捽捽个头讲啦，啊，咁即系点啊，师傅？ 一同不如一静，我哋以日代劳唔系更好咩？所以我叫你平时读多啲书嘛，衰仔。 文才一路拗拗个头，望住九叔，好唔好意思咁啊笑笑。 行啦，碌木咁企喺度做咩啫？跟我嚟啦。 哦，边度啊，师傅？ 开坛做嘢。 好啦，睇样咧，今晚就系一个不平静嘅夜晚。接住落嚟又会点呢？我哋下次再讲啦。